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97集，世家三。黑狼的屋子被安排在瑞亲王府东侧的最后一间，环境倒也是不错，瑞亲王府本就很大，腾出个把院子不是难事，裴郎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只是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心，偏和沈庙住的地方呈现一个对角，倒成了整个瑞亲王府最远的距离。沈庙来到裴郎院子中的时候，裴郎正坐在院中下棋，他身边站着两个青衣侍女，全是花容月貌。两人正不时地与裴郎斟茶，偶尔目光落在裴郎身上，虽然克制，却也总流动着些许莫名的意味。这幅画面落在沈庙眼中，却觉得十分怪异。他止住脚步，远远地瞧着，脑中却想起上一世的事情来。上一世，裴郎才学无限，最后复修一登基后，将他也扶持为国师。裴郎本身也生得俊秀清傲，每每穿一袭青衣，谦和却与世无争的模样，确实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意味。朝臣们都晓得他深受傅修仪信任，并不敢与之为敌。裴郎在整个明棋都算是很有名气的，但他又很年轻，长得也很好看。傅修仪曾试图想将大臣的千金赐予他为妻，也被裴郎婉言谢绝。这样的天才人物，大约也是有着自己的性子，是性情中人。傅修仪想着，裴郎只怕不喜被人安排，就因此随他。沈庙还未去秦国做人质的时候，与裴郎还算关系不错，也曾问过他可有心仪的姑娘。那时候裴郎是怎么回答的呢？沈庙的神情有些恍惚，记得裴郎说，娘娘，臣志不在此。志不在此四个字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却清晰地表明了裴郎的一些态度。裴郎的性子很理智，理智到在帮傅修仪做决定的时候，任何能够掺杂上感情的可能都会被他排除，以保证结果不会出什么意外。说起来，一直到前生沈庙死之前，裴郎始终都是孤身一人，未曾听说有什么心仪的姑娘。这会儿裴郎与两个女子站在一处，沈庙却有些恍惚起来。就算在广文堂的时候，裴郎也是凭借着自己的风姿吸引了一众女学生，他现在年纪正好，倒让人想得多了起来。沈庙这般想着，裴郎身边那个替他摇扇子驱赶蝴蝶飞虫的侍女瞧见了沈庙，先是一怔，随即连忙行礼道， 奴婢见过王妃。 另一个青衣侍女也赶紧行礼。裴郎抬起头，这才看见沈庙。沈庙微笑着走了过去，对那两个青衣侍女说道，你们下去吧。侍女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裴郎，裴郎挥了挥手，两个侍女才一眼退下。沈庙瞧着两人袅袅婷婷的背影，心中对着裴郎却是难得地起了几分促狭之心，就说道，难得见裴先生这般风流，红袖添香为伴。两个侍女看着裴郎的目光，可是有些掩饰不住的思慕啊。裴郎摇摇头，苦笑一声，却是没有辩驳。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两个侍女是瑞王府给他派的，若是从前遇到这般不加掩饰的下人，裴郎肯定会想法子赶走，不会留在身边。可这里不是明棋，对方也不是自己的下人，也不晓得是不是谢锦行的主意。再如何不喜欢， 裴郎也只有忍下来。只是看着沈庙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的模样，裴郎的心中还是忍不住起了微微的酸涩之心。沈庙开口道，先生跟我来大梁本是无奈之举，如今成了不上不下的局面，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当初留营之时是我逼迫先生所做，先生情非得已，连累先生背井离乡，实在愧疚。若是先生想要离去也是可以的。闻言，裴郎有些诧异地看了沈庙一眼。一直以来，沈庙面对他的时候都有一种理直气壮之感。从最初以留营来威胁裴郎开始，裴郎就隐隐察觉到沈庙对他的某种微妙情绪，仿佛是敌意，却又不仅仅是敌意。裴郎也曾因为疑惑而仔细地调查过，可到最后仍是一无所知。而眼下，沈庙面对他那股子敌意却是没有了，仿佛放下了什么一般，非常的平和，却让裴郎有些怅然若失，仿佛有些特别的东西就随着沈庙的放下而烟消云散了。沈庙瞧着裴郎，心中却有些感慨，他一直将裴郎定义为欠自己良多之人，可是那一日谢景行说裴郎被关在傅修仪的地牢中受尽折磨而不供出幕后之人是他的时候，有些事情的看法就又是不同了。傅修仪如何惩罚背叛之人的手段，沈庙是晓得的，在那样的情况下裴郎都没有供出他的身份，沈庙说不出是什么感受。现在想想，他自己之所以恨裴郎，对裴郎诸多怨气的原因，是因为裴郎自始至终都站在傅修仪那一边。而在傅修仪对付他们沈家的时候，裴郎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在废太子的时候都不曾为傅明说过一句话，晚于和亲的时候也没有试图阻止。但这个世界上，有人帮你是情分，不肯帮你是本分。裴郎和他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没有到非帮不可的地步。至于这一生，裴郎已经不是傅修仪的人了，甚至同傅修仪反目成仇，再没有投奔的理由。于是那些不甘心便也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复仇这件事到底是要靠自己来的，单纯的恨或者是怨都没有半分作用。裴郎按下心中的失落，问道， 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沈庙一怔，我？裴郎的目光又变得清明起来，仿佛回到了那个机警无双的国师。他道， 瑞亲王府所处的这个位置似乎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无坚不摧，想来大梁皇室之中也有一些变数存在。 他看着沈庙说道， 就算大梁皇室与我无关，瑞亲王府也有办法自保，可是你的路也未必就会一路顺畅。 的确如此，先生说起这些，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先生， 我虽然算不得什么经世之才，但也能尽自己绵薄之力。刘英和我如今都是依仗你而在大梁立足，只有你过得越好，脚步扎得越稳，我们才能过得好。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打算，我也必须帮你。我想留在瑞亲王府。 裴郎顿了顿， 如果可以让我也参与大梁朝事，或者是你的一些事情让我来出谋划策，或许会更好。 沉默半晌，沈庙才道， 裴先生，你想好了，你不欠我什么，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人生与我的拴在一起，不必依仗我，凭借你的本事你也能过得很好。那些借口就更不用说了，你本身就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人。 裴郎心中苦笑，沈妙似乎很了解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他，就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有了这么莫名其妙的执念，可是就是固执的不想与沈妙划清关系。他道， 我的选择就是这个。 沈妙深深吸了口气，正要开口，就见着惊蛰从外头走了进来，也不晓得是从哪里拿了个装饰精美的帖子，说道， 夫人，彩霞宴的帖子给送了来，说是邀请的瑞卿王妃，奴婢将这帖子接了，夫人且看看。 沈庙刚来大梁就有人来送帖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陇夜的贵夫人圈中露面，对方显然也是别有用心。他问，帖子是谁送的？ 陇夜将军阁卢夫人给送的。 沈庙动作一顿，文叶家、武卢家，大梁的两大世家，和皇室似乎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果真是来者不善呢。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